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圆明崇光是圆明园从2012年起全力打造的展览品牌，旨在向国外的受众推广圆明园与中华传统文化。2012至2013年，这个展览分别在德国及俄罗斯、英国、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是盛况空前呢。用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先生的话说，圆明园文化展已经引发了新的中国热。2014年，圆明崇光再次走出国门，在法国巴黎举行展览，对圆明园及三山五园文化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展示传播。那在圆明崇光这个展览，为什么会这么受人瞩目呢？展品背后蕴含的圆明园文化、圆明园传说又有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就让我们为您讲述圆明崇光走出国门的来龙去脉，说说这些展品背后的圆明园的传说。2014年呢，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一系列盛大的文化活动纷纷在两国举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圆明崇光圆明园文化展了。德意志历史博物馆馆长科赫先生评价说，说圆明园对我而言呢，是超凡卓越的建筑群，它还承担着一个重要的纪念作用，承载着中国人民对屈辱的过往的警醒。俄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季塔良科先生则表示说，圆明崇光展览啊，展示了中国人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和经验，自强不息发展伟大文化的行动，这非常值得尊敬和致敬，中国人给我们所有人树立了榜样。这次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圆明崇光展览，主会场设在巴黎的新华影廊，同时在欧洲时报文化中心设分展场。这次展览的内容相当丰富，以时间为序列，通过图片、影像、模型、文物构件、纺织品、数字多媒体等形式虚实结合地展示圆明园鼎盛、蒙尘与崇华的历程。不但前两次展览上的展品要悉数登场，还特别制作了圆明园大宫门区模型，包括南起宫门前大影壁、北至正大光明殿后支寿山的建筑景观。大宫门区啊，是清帝御园圆明园的前朝所在，包括御园正门大宫门、出入贤良门以及四景之首正大光明与勤政亲贤。圆明园重要的典仪活动当年都是在这儿举行的，不过在嘉庆年间，这个御园正门可是不让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 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在嘉庆皇帝以前，圆明园的正门都是让走的，嘉庆皇帝以后才不让走了。为什么呢？传说呀，这与白莲教的起事有关。嘉庆十八年，白莲教首林清与太监刘全、刘德才、严进喜等是里应外合，带着教徒攻打紫禁城啊。从那以后啊，这嘉庆皇帝就不敢住皇宫了，只敢待在圆明园。哎，就是待在圆明园里，他也不放心，那生怕有朝一日又有像林清那样不怕死的好汉打进圆明园来要了他的命。有个叫征瑞的内阁大学士看出了嘉庆的心事，为了讨好嘉庆呢，就上奏说呀，咱们应该啊，把圆明园的围墙用虎皮石加高五尺。这嘉庆呢就准奏了。圆明园的围墙有几十里长，加高五尺，那谈何容易啊。那几年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川、陕西各地的白莲教都起了造反，为了清剿白莲教，朝廷已经用去了几千万两银子，哪有这么多钱再重修圆明园呢？因此只是加高了几个地方就没钱了，没钱修圆明园。嘉庆呢又想学他爸爸在香山团城演武厅操练建瑞营的样子，想重整八旗子弟的军威，好来保护他这个皇帝。他传旨圆明园总管太监小玉八旗左领，要经常在咸陵门前是演习骑射。各旗的左领领旨以后呢，连夜回去选拔射手，第二天大清早就都来到了咸陵门前参加演习。呵，这么热闹的事儿，圆明园里头好多年都没有过了。不但是王公贵族，就连各处的大小太监都跑来看热闹。嘉庆御驾咸陵门要亲自观看射箭，可是这时候这八旗子弟呢在营子里待懒了。那你要说个什么吃喝嫖赌啊、提笼架鸟啊，那是门门精通，可是要说骑马射箭一窍不通。在演习中呢，八旗子弟们出尽了洋相，引得在旁边观看的文武大臣太监们是失声而笑，把嘉庆啊气得直瞪眼儿。他回到勤政殿，就把侍卫大臣传到了殿内，说看今日演习军威不振，长此下去大清江山可就难保了，必须要重振军威，整治内廷。从今日起，圆明园正门内外设置木栅栏，不许闲人进入。圣旨一下呢，这圆明园的正门可就没人出入了。当然名义上叫整顿军威，实际上呢，他是看着这个八旗子弟啊救不了他的驾，又怕林清与太监们合谋攻打紫禁城的事儿再重演，于是就闭门自保。哎，这个故事啊出自甄玉金主编的《圆明园传说》这本书，由彭哲瑜、焦雄搜集整理。传说故事总是能为展览增添很多趣味。那这次展览呢，按1:25的比例，以清朝史料记载和样式房图样制作了12件红木建筑模型，表现圆明园内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单体，包括正大光明殿、漏月开云殿、彭岛瑶台殿、汇芳书院、梅月轩、慈云普户、自鸣钟楼、杏花春馆、小城关、文渊阁啊、方壶圣境、海月开金啊、万方安和等等等等吧。模型是做工精湛，而且形制非常的逼真，不仅展示了昔日圆明园皇家建筑的风采， 也代表了目前国内最顶尖的手工艺术。在法国展举办期间呢，为了使圆明园内游览的游客也可以见到木雕模型，圆明园管理处啊，特意在正觉寺内保留了万方安和淡泊宁静两座模型，供广大游客欣赏。所以您别觉得这么好的展览去了巴黎了，我们再去圆明园玩的时候有遗憾了。哎，有这两座模型隆重登场，相信一定会吸引您的注意力。那当年的圆明园真是万园之园，园里的珍宝太多了。可这也引起了贪官的注意。谁呀？和珅呢？据传说，和珅就曾经偷过乾隆皇上放到碧屋书院的笔筒。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在甄玉金主编的《圆明园传说》这本书中，民俗专家扈立平就为我们整理了这个故事。在圆明园后湖东北角，有一组建筑叫碧屋书院，那是清代乾隆皇上吟诗读书的地方。传说在正殿的玉案上有一只玉雕笔筒，那是康熙传下来的镇物。这上边啊，雕着一只龙，龙的嘴里呢横着一颗宝珠。哦呦，一到晚上，这个宝珠是闪闪发亮啊！所以乾隆皇上对他特别的珍爱，并且叫两个小太监小心的看管。可是有这么一天，乾隆啊是诗兴大发，想写诗了，于是就从九州清宴来到了碧屋书院。哎，写诗你得上书房啊。可一进门，第一眼就看见玉案上放着那个玉雕笔筒没了。哎呀，他是拍案大怒，吓得那俩太监啊跪在地上是连头也不敢抬。不，这我们不知道哪儿去了。多亏了刘墉说情，这才免了他们的罪，但是限五天之内必须把玉雕笔筒给我找回来。可乾隆刚一走，这总管太监就犯难了。为什么这玉雕笔筒啊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不是我上哪儿找去啊？我他是越想越愁，最后呢只好又去找刘墉，请他帮忙出个主意。这个时候呢，刘墉也正琢磨这个玉雕笔筒的事儿呢。他一想，这事儿有点怪呀。为什么？碧屋书院那是皇上的私宅，平常除了自己，除了和珅，谁能随便出入啊？哎，想到和珅，哎呀，莫非说这个玉雕笔筒就是和珅给偷走了？我看差不多，和的人他老人家爱财如命啊，啊，只要能得到好处，他什么干不出来呀？想到这儿，刘墉啊就打算先到和珅的寝室去看看。不多一会儿，刘墉来到了和珅的寝室，从窗口往里一看，只见和珅躺在床上，手里捧着的正是碧屋书院的那只玉雕的笔筒。哎呦，刘墉一瞧，真是你偷的呀！啊，刘墉这心里可就有了底儿了。哎，心里说，和珅，平时你在朝中是专拍皇上的马屁，想不到啊，竟然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丑事来啊！这个时候呢，和珅捧着玉雕笔筒看够了，就把它放进了炕边的那只樟木箱子里了。刘墉把这一切看得都是清清楚楚。到第二天早晨，刘墉陪着乾隆在福海乘舟赏荷花，远远的就看见和珅在福海南边的假山下钓鱼。那他心想，这是好机会，我呀趁此时机，我把和珅偷走碧屋书院那个玉雕笔筒的事儿啊，我跟皇上说，让皇上现在就派人到和珅的寝室去抄。于是他凑到乾隆面前，陛下，臣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乾隆一听，罗锅子，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啊，怎么了？陛下，臣昨夜有事路过同乐院门前， 就听得有人呢在说碧梧书院那只笔筒的事儿。皇上一听啊，此话当真啊，当真，臣可不敢在皇上面前胡说。那他们怎么说呀？乾隆就瞪着刘墉，刘墉不紧不慢，哎，碧梧书院的那个笔筒啊，他们说就在和珅的寝室，就放的炕头那个樟木箱子里。啊！乾隆一听，当时之间这火撞顶梁门，心说刘墉说和珅偷我的笔筒，和珅呐，我平时最宠你，想不到你竟然偷到我头上来了。刘墉一见皇上又气又怒的样子，就又插了一句，陛下，这玉雕笔筒乃是朝中的镇物，是一统江山之意啊，如今有人竟然把它偷去了，想必这也是有一统江山之心吧。哎呦，就这针扎的正是说的乾隆的要害之处啊。当皇上的哪有不怕自个儿江山丢了的呀。哼，当时乾隆是无心赏花，不看了，命人把船划到岸边，随后传旨到和珅的寝室搜查。一会儿的功夫，总管太监带着两个人真的从和珅的寝室里搜出了那只玉雕笔筒。乾隆皇上一瞧这笔筒，差点背过气去，立刻传旨召和珅到碧梧书院。这个时候呢，和珅呢正在福海南边钓着鱼呢，一听说皇上召见，丢下鱼竿就往碧梧书院赶，心想，哎呀，皇上今天准有赏赐。可他进了碧梧书院，却见皇上是满脸的怒气呀。还没等他开口呢，皇上一拍玉案，先说话了。何爱卿，你可知罪吗？和珅一听啊，陛下，臣不知。乾隆一指玉案上这只玉雕笔筒，你偷走朕的东西，该当何罪？哎，哎呦！和珅当时挨半截儿，怎么跪下了？能不害怕吗？不，皇上，我那个你什么你啊？皇上狠狠踹他一脚，心说你这么大官，你怎么干这个呀？也就仗着皇上爱和珅，喜欢和珅，就打了他一顿，让他交出来6000两银子，这才免了他的死罪啊。可是从此之后呢，和珅在乾隆面前再也不得宠了。不久，嘉庆皇上继位，抄了和珅的家，逼着他无路可走，只得自尽。 徐徐到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对节目您有话要说，上新浪微博呀，只要您关注徐徐到来话北京，发私信、写评论、点播段子、提意见，还能预知节目内容和精彩的地面活动呢。您记住了，新浪微博徐徐到来话北京。 徐徐到来话北京，非遗传说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继续收听。2014年赴法国巴黎展出的圆明重光展览啊，还呈现了数字圆明园的丰硕成果。再现圆明园影片呢，展示了圆明园盛世辉煌的景象，用全息柜展示圆明园馆藏文物，用数字的方式展示圆明园丰富的文物收藏的艺术魅力，并且首次以数字全息的方式展示西洋楼复原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海晏堂、斜旗去、大水法的复原效果。其他的展品呢，还包括成龙电影《十二生肖》中的道具《十二生肖兽首》、玉雕圆明园全景图、石构件复制品啊，你像什么圆明园的界石、石鱼、西洋楼石构件等等。对于圆明重光，国内外各界都是高度评价呀，认为圆明重光系列展带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走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自古以来以和为贵的思想精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不仅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它的艺术价值与人文价值也必将推动世界文化交流的发展。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就是北京小曲的单元了，今天呢给您唱一段插曲，这也跟语言有关，就是十三折。哎，中国人说话讲究有折有韵，尤其作诗作词，这个折韵说这个大家都明白的话吧，就是相同的或相近的韵母就为一个韵。哎，你比方发花折，发呀花呀嘎呀扎呀妈呀拉呀发呀，这都是发花折的字儿。这个听着好听。这十三折到底都有什么，您听听我这十三折这个插曲儿，您就都知道了。正是发花日，人臣久别离，怀来姑苏路远因稀，抛得奴在江洋上，婆娑泪眼盼归期。啊，发花人臣，怀来姑苏啊江洋，这不都是折韵吗？发花折，人臣折等等，您数数够不够十三个折。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